再找起多情的虎口比目屎滴黑白的过去阮也心麻痹孤单的日子也关系若亲情袂滴，不免为爱来吃亏。心若是爱也碎，阮一个人免安慰。啊，风中的玫瑰，慢慢啊开，点点啊碎，头顶犹原一片。阮一个人免安慰，啊，风中的玫瑰，慢慢啊开，点点啊碎，头顶犹原一片天。梦若痴情袂甜，不免为爱来吃亏。心若是爱也碎，阮一个人免安慰。啊，风中的玫瑰，慢慢啊开，点点啊碎，头顶犹原一片。 甘愿为爱拼一生。 查甫人的心，甘愿为情来牺牲。 为你这段情，是愈久愈坚定。 爱你一粒心，也袂变形。 无奈今夜雨袂停，啊今夜风正冷，咱的情也不愿停，也不愿忍。 分开咱的心情，心痛是一定定，一段情藏在心肝顶，心爱的。 心爱的一段情藏在心肝顶，无奈今夜雨袂停，啊今夜风正冷，咱的情也不愿停，也不愿忍。 分开咱的心情，心痛是一定定，一段情藏在心肝顶，心爱的， 心爱的， 再回来，一段情藏在心肝顶。